音，圆圆晋升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非常高兴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书籍。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点什么呢？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内容特别贵，为什么这么说呢？来听一听吧。今天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三本书，他们分别是《时尚公关上流名单》，还有《穿普拉达的女魔头》纪念版，以及《穿普拉达的女魔头二：魔头归来》。这样的三本书当中，都充斥着大量的奢侈品的品牌。那大家想一想，这些内容贵不贵？那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一位琢磨人怎么想的，尤其我觉得必须得邀请他今天来说一说人为什么要买奢侈品的这样的一位，整天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在想人怎么想的这样的一位专业人士啊，汪冰汪博士，和听众朋友们来聊聊这样的三本书。汪博士你好。 刘山好，大家好。幸亏你做了一个解释，我真的不是奢侈品的专业人士啊，我可能是对大家购买心理还稍有点研究和分析，但是对奢侈品真的我得请教刘莎，刘莎是专家。 我这个，我因为做节目的原因嘛，会有相关的这种服装设计的，还有服装品牌的，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专业人士做过不少的节目，所以还会稍微的了解一些，但是绝对也不是专家。我觉得我们今天坐在直播机房里能够称得上专家的，只能是汪冰汪博士。汪博士，咱先说一说吧，这三本书啊，是不是你的感受跟我的感受一样啊？总的感觉就是特贵。 里边有各种各样的牌子。 对。 为此呢，我在看书的时候，因为毕竟有些牌子真的是不知道哈，就是上网还搜索了一下这些牌子究竟是干什么的。因为这个作者在三本书里边都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提到任何一件吃穿用住，大部分时候啊，这吃不是特别明显，只要身上穿的东西，每个人身上穿的东西，除了描述颜色质地以外，一定前面有它的英文牌子 啊。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书名吧，穿 Prada 的女魔头。 哎， 但是很奇怪啊，我先讨论第一个问题跟汪博士啊，你说为什么在这书当中啊，他很多说的都是大品牌，因为大品牌他们分啊主线、副线、一线、二线，但实际上 Prada 并不是所有大品牌当中一个最，它至少它是一个大品牌的副线，它并不是主线啊。那么为什么这本书里面说了那么多响当当大品牌，而书名却不是像内容那么大的牌子呢？它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书名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汪博士？ 哎，你问了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当时个人的想法是因为这个主人公就是女魔头本人，她的着装偏好是有关系的。 嗯， 她是比较喜欢这个牌子的，在我的理解里，可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普拉达品牌是赞助这本书的，或者说赞助，因为它有同名电影嘛，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力量，所以让这个书当中的女主人公特别酷爱普拉达的这个品牌呢？ 其实看到书中这么多品牌的名字，我也在想，我说这个作者是不是在写草稿的时候就已经赚到了呢？ 电影在没有拍的时候就已经赚到了。没错没错，在一本书当中啊，因为现在除了那种硬广告以外，这种植入的广告也会让不论是出版商也好，或者说这个电影的投资方会赚的哪儿都满满当当的，所以在看这样的书的时候，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吧。 嗯，而且他这里边写牌子呢，我有时候想到作者本人曾经在时装杂志 Vogue 里边当过编辑助理。 对啊对啊。 嗯，他其实非常像一本文字的时装杂志，因为我们知道时装杂志里面主要的内容是图片和品牌的名称， 嗯， 对吧？ 那在这里边呢，更多是用文字描述。我在想，因为他这个书吸引的读者是对时尚敏感和感兴趣的人， 嗯， 所以当他们读到这些牌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呢？省去作者一千字来讲述这个东西是什么风格的，只要把这个名字放上去，大家就知道哦，他穿的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调调的。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今天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三本特别贵啊，说的是内容特别贵的这个书，它还有另外一个介绍，就是劳伦。魏斯伯格，也就是这三本书的作者，三本书是同一个人的作品，那么是劳伦·魏斯伯格的时尚名利场三部曲。大家听这个介绍就知道了吧，这里面都是什么样的内容了吧。 嗯， 既然是三本书，汪冰，我觉得其实作为我们中国的读者啊，可能最熟悉的就是穿普拉达的女魔头，我说的是这本纪念版的最原始的那一本书，因为那一本书已经有同名的电影上映了哈。 对，这本书有多火呢，就是在这个书和电影，先是电影大家知道的比较多，后来他追原版书嘛， 嗯， 我发现就连街上这个三轮车里面卖的盗版英文书里面，几乎每一个盗版英文书的车里面都有这本书，而且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打击盗版，打击盗版， 对，必须得打击盗版啊。但是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些人要印制这本书，那说明大家对这本书的关注度啊，或者阅读的需要还是很旺盛的。 嗯，而且还要说说啊，这同名的电影，因为很多人其实先看了电影后来追的书，这同名的电影是安妮海瑟薇还有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那这两位女主角在好莱坞女性演员当中的地位大家也都知道，那么真的咱先不说地位，我真觉得安妮海瑟薇那里面的角色太漂亮了，你有这样的印象吗？ 嗯， 汪冰，尤其是那两双特别有特 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两双了，一双两只特别有特色的大眼睛。 但是它也代表了职场新人。我觉得这个电影包括这本书的内容之所以大家这么多人喜欢，因为初入职场到在职场中经受磨难成熟，这是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不是时尚圈的人都会经历的。那虽然说是一本时尚小说，但是它讲了一个职场人从被某些职场的光鲜，比如说时尚圈的光鲜所吸引，到最终被老板凌虐个六够，到最终发现自己的三观究竟在哪里，依然选择告别一个非常充满诱惑的圈子。 嗯， 这可能是很多职场人在职业选择和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一些阶段。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一点让我感动的，或者说我觉得这一点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人去看电影和看小说呢，往往当我们陷入这样的一个名利场的时候，很多人其实逃不脱。但是在这本书，我说的是穿普拉达的女魔头，就是最早的那一本，也就是现在咱们今天要谈到的纪念版的那个原版那个书当中啊，是谈到了那女主角，也就是安妮海瑟薇扮演的女主角，她最后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名利场，离开了那些漂亮的包包、衣服和鞋子和首饰，其实是需要一位年轻女性下足够大的决心才能够放弃那些的。 对，其实在这个书中呢，讲到了这些奢侈品的品牌，也讲到了为了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你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意味着你要委屈自己，你要忽略自己，甚至要背叛自己的某些价值观，去迎合一些人，去迎合名利场的游戏规则。 嗯， 那其实这本书的心路历程也是很多职场人在想，是啊，我委屈自己付出这么多，我究竟要换来什么？那个包能够满足我精神上的损失吗？那我终于穿到了那双高跟鞋，它能够让我的自信真的提升吗？还是只是让我受打击的心稍稍得到了安慰？最终也是这样一个权衡的过程。 嗯，为了避免咱们有广告嫌疑，因为我觉得张嘴闭嘴就是穿 Prada， 咱们还是把这书中其他一些品牌也跟听众朋友说到了。其实不仅仅是像 Prada， 像迪奥啊，像 Armani 啊，像古兹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时尚品牌，在这本书当中，不是在这本书，是在这三本书当中是逐一的轮番的出场。 嗯，也让人感觉真的这没有奢侈品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刚才呢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说了一点啊，关于这奢侈品的一些感受，汪博士呢也说了说他的一些感受。那接下来呢，我想对于没有看过这三本书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我们要不介绍一下这个内容的话可能不太清楚。那在这儿在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先简单的把这个内容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吧。那我先来说最容易的，剩下两本难的交给汪冰。最容易的就是大家就是作为中国读者来说，这三本书当中可能最熟悉的就是穿 Prada 的女魔头。那么这本书当中呢，就是说到的啊，是一位 刚入职场的女性，然后呢，她呢是一个这个常春藤名校毕业的，怎么咱们我觉得今天做节目吧，张嘴闭嘴就是品牌，真是不是为了给这些品牌做广告，而是实际情况。这书里面就是这样的内容的，就是一位常春藤名校毕业的这个新鲜的职场人，然后呢，从小就是纽约客为唯一职业选择，这纽约客又是另外一本杂志。 嗯， 张嘴闭嘴就是这些品牌。那么他呢，就是误打误撞到了所有女孩都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场所，就是一个大牌的时尚杂志的主编的私人助理。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进入到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各种各样的不适应，各种各样的被排挤，各种各样的被排挤，然后自己就一直的努力工作，然后努力学习自己的知识，最终他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岗位。但是当他得到这个岗位的时候，然后他选择了他的一生的目标，去了另外的一家并不是像刚才说到的这样的时尚杂志这样的吸引人的一家杂志社，然后去工作了。那这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第一本书。剩下两本交给猫咪。 剩下两本呢，就是女魔头穿 Prada 的女魔头的续集，其实里边有复仇的含义啊，魔头归来，其中就讲的这个姑娘呢，她辞职之后，一开始一段时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后来给一个网站，一个关于新娘的网站呢，开始撰稿，撰稿之后，她发现自己对婚礼方面真的是，她写的文章很有心得，也非常受到认可。后来他又和一个同样是从这个 Prada 的女魔头手底下逃出来的另外一个人啊，他们曾经是职场上的宿敌，两个人居然在偶然的一次烹饪课上成为朋友，最终发现可以共同吐槽和有很多生活的交集，成为朋友，最终成为合伙人。他们开了一个新的杂志，出版一些新的杂志，关于新娘的这么一个杂志，关于婚礼的这么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呢越做越大，那这个姑娘呢也在这个期间呢遇上了自己的白马王子啊，一个富豪家庭的富二代，那不止富二代，应该是富三代，反正就是一个继承人啊，两个人结合了，看上去非常美满。这个时候突然呢，穿 Prada 的女魔头米兰达她盯上了这个婚礼杂志，提出要收购，这个时候又面临一次纠结了。本来逃离魔掌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但现在呢如果卖出去这本新杂志，她可以得到很多很多钱，但是那也意味着他要重新回到魔头的手掌中工作，甚至这个杂志以后就失去控制，等于生了孩子要送给别人寄养。 哎呀，卖了以后再重新干别的杂志，先拿那么多钱，那话怎么讲了？落袋为安。 嗯， 尤其今儿大盘这么震荡的情况下， 好及时的插播啊！这个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孤独。什么孤独？这个女孩子在和一个富二代结婚之后，这富二代很支持她的梦想，但是因为富二代当时也投资了这本婚礼杂志。这个他的先生和他的另外一个合伙人都认为他们应该趁这个机会卖掉，但是他觉得他要卖了就等于再次屈服了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梦想，居然啊，居然的结局就是他就和这富二代离婚了，其实他们当时已经有了孩子了， 哦， 所以他就成了单身妈妈了。但这本书不管有没有安妮海瑟薇，我觉得如果拍成电影的话，有一点和当下的时代特别接近，就是创业。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不是他拍的话，我这个女魔头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我可能接受不了其他人当女主角。 小说里的主人公第二部魔头归来里边啊，他不想卖自己的杂志，这样的拖延还真的就让这个米兰达的收购的时候以为他要更多的钱。 对啊对啊， 其实不是的，他就是想保有自己的梦想。那其实这也是很多创业者面临的困境，这个公司卖出去我可以变现，但是我的梦想也许就没了。很多人都认为 怎么会呢，公司卖出去以后你拿了更多的钱，你可以孵化出无数个梦想，以前你只有一个梦想，现在你可以有20个30个甚至更多的梦想。 对对对， 我觉得汪博士咱们俩好像谈不到一块儿去了。 你说的这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维，但是我特别理解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她办的这个新杂志对她来讲那就像养育一个孩子一样，是她亲生的，那也许她可以再养别的孩子，但是这个心理意义是不一样的。 谁说的呀，她再养别的孩子依旧也是她亲生的呀，只不过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难道说自己的孩子只有老大是最可爱的，剩下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奴隶吗？ 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含义、啊、 哎，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介绍。 他把孩子给了谁很重要，他把孩子给了一个曾经让他心理上很有阴影，心理阴影面积无限大的人， 因为在这个第二部书里边，米兰达凡是一出场，我们的女主人公就浑身哆嗦 啊，尤其是米兰达的那个手机铃声， 对，他就立马穿越回去了给米兰达做助理的那个阶段。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里边初步的判断，他应该是已经是创伤了。 哦，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呀，在穿普拉达的女魔头这第一本当中啊，其实给我个人更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女主角从一个职场新人变成了一个真的可以纵横职场的这样的职业人，米兰达给她的帮助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大。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感受。米兰达当然一方面给她那么多的伤害，没错，就是汪博士说的，但是又另外一方面把他塑造成一个真正的职场人。嗯， 这就涉及到我们在职场中经常说要感谢那些折磨你的人，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内心不强大到一定程度，你感谢不了那些折磨你的人。 对， 因为你刚受伤的伤口还是新鲜的，你不可能去感激这个人。但是如果你有选择的话，虽然你感谢他，你也会选择不再跟他共事，对不对？ 汪博士，这是批评我还是表扬我呢？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吗？ 嗯，我觉得很真实啊，就是在职场新入行的时候，那个折磨过你的人出现在你面前，可以让你瞬间凌乱，特别像初恋的感觉。就是他对人生印刻的痕迹是比后来职场中再出现的人要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孤独，就是当米兰达再想收购的时候，他觉得他的亲生孩子要被夺走了，可是他的先生、他的合伙人、他周围所有人都觉得他太愚蠢了，这是个多好的机会，你有什么可顾虑的？ 就是那些人都跟我一样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我现在把我们分了一类，原来汪博士是跟安妮海瑟薇是一头的，当然原来那本书当中的。 我觉得我和主人公共鸣的一点就是精神洁癖，他就说再为这个米兰的工作哪怕只有一天我都不愿意，因为在收购合同中写明了，如果我收购你的公司，你和你的团队要继续服役一年的时间。 嗯， 他觉得噩梦又要开始了。 对，哎呀，这个职业伤痕真的有这么大吗，汪博士？ 哎，这也是个好问题啊。就是职业，我们遇到那些虐待我们的人究竟会对我们的生理产生什么影响啊？其实不光是心理了，因为我发现在书里女主角几乎是一见的那个人整个就失态的样子，而周围没有人能理解她这种失态。我想是和她当时年纪很轻有关系，而且他们的位差太大了。你知道米兰达在这个时尚圈里意味着什么，就是她说谁行谁就行，她说谁不行谁就不行。 嗯， 这个女魔头不光是她脾气差，而她坐拥了很大的话语权。 对， 所以对一个初入职场的人一下就成为这样一个人的助理，你知道吗，你就为这个一个暴君打工，对不对？这暴君掌握着时尚帝国。虽然你现在 你这个比喻太形象，他就是一个暴君。对 对 对对对， 虽然你现在建立了自己一个小的杂志，但是在暴君面前，在这个时尚帝国的真正女王和女魔头面前，他可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其实这个女主角还没有强大到可以从内心去跟米兰达对等对话的那么一个程度。 嗯， 那说白了吧，说得更直白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从内心还是对时尚圈有很多眷恋的。 对，没错的。 就实际上他做新娘杂志，他比如他的头版，他把自己的婚礼照片放在封面，为了赚取更多的点击率和购买。他实际上和米兰达他们是一个游戏的一种游戏规则，同场竞技，所以他永远存在着可能和一更大的能量的人在一起，他会受到威胁。 但是如果啊，永远这个名利场被这项米兰达这样的女王控制的话，那这个名利场的新陈代谢也太慢了。但实际上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名利场的新陈代谢挺快的。嗯，江山辈有。 实际上看了这个穿普拉达女魔头之后，我特别好奇，我就上网找到了这个女魔头本尊的纪录片。我当时还挺好奇，为什么她允许别人跟拍她的工作？就是跟拍她是不是真的是这么爱发火的人？就是那个 Vogue 杂志的主编。我就发现他真的是有自己成功的地方，他脾气可能很不好，他可能很武断，他可能不尊重人，但是他的意见往往在市场反应是对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武断，他会不尊重人，他会肆意的去批评别人，因为在他的眼里面他已经有了正确答案，而别人交上来那是不正确的答案。所以你让一个拿着正确答案的人如何去这个尊重的去跟这个不正确的答案去拿不正确的答案的人去沟通呢？我觉得这也很难，只能说他智商高，他智商高，情商不是很高，他判断力也准。只能 跟他工作了几十年的他的同事啊，非常容忍不了他的坏脾气，非常直接的就生气在那纪录片的镜头面前。但是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相处模式。不过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乔布斯。 其实乔布斯脾气也非常差，对很多下属也是很不尊重的，但是他就能证明他的意见最终能得到市场的认可。 对，是这样的，很多成功人士其实他们的性格都不能说叫缺陷吧，但是至少他们的性格都不是能够属于那种很合群的人，跟所有人都打成一片的人。 后来我发现我又看了一本书，那本书是讲领导力的，其实很多出色的领导和领袖是不能够太注重别人感受的。 这好像和很多人对于领导的认识是有出入的，孟博士。 对，因为你太注重别人感受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决定。 所以有一些领导他们会做成在大家看起来他是非常注重别人的感受的，但实际上他是非常有决策力的领导的。 对，你说的这一点非常对，让大家感觉我很注重你的感受。但是如果你真是为组织负责，为事情负责，你就不可能面面周到让每个人都开心。有时候为了保证做事效率，难免就忽略很多人的感受啊。当然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做领导是件很孤独的事，我相信女魔头一定相当孤独，因为没有人愿意靠近他，这也是代价。 所以大家去想一想吧，你愿意穿特别漂亮的衣服，然后拿特别好看的包包，然后特别漂亮的鞋子首饰等着你吗？你得挣好多钱，怎样才能挣好多钱呢？你得有一个高薪的工作，而且仅仅是高薪的工作还不行，你还得必须是一个高薪的工作的重要的职位，你才能够整天穿这三本书当中那么贵的那些东西啊，穿着打扮使用那些东西。 这个、小说非常有疗愈的一点就在于哪儿呢？就在于你就不那么羡慕某些人了，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生活也很辛苦，他们要支付属于自己的代价。其实在刚才刘叉问我说人为什么需要奢侈品的时候，我觉得今天的商业社会已经把奢侈品等价为更好的生活了。就是当你坐拥很多奢侈品的时候，似乎你就过上比别人更好的生活。但是这几本书统一揭露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拥有很多奢侈品的时候，你付出的内心代价可能意味着你过上的生活还不如那些没有奢侈品的人。 所以这是一道选择题。 我们都想鱼和熊掌可以兼得，我觉得有的人也可以做到。但是如果你觉得物质财富就自动让你能够开心的话，你看看这些书，你可能会变得更清醒一点。 哎，说到了物质财富，其实还有很多人啊经常会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呀，你这个生活水平在不知不觉当中越来越好，大家会很容易接受。但如果你的生活水平在如果你的生活水平是在有一点点的往下，在差一点的时候，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反应就非常的剧烈。 其实这个书里讲到了关于物质财富的时候，讲到了关于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的时候，我觉得这里边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睡眠不足这个问题。凡是在时尚圈的人，我看到啊，我发现我真的是做不到，包括公关圈，他们的睡眠时间都相当短，要同时处理很多件事情。关键是你知道时尚圈充斥了很多比较难伺候的人。 对啊，每个人都像米兰达那样有个性，尤其是那些大牌，各种各样的大牌， 不管是奢侈品的终端消费者，还是设计师，还是摄影师，每一个人包括明星，所有人都得罪不起。 对啊对啊。而整个的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把这样的三本书，穿 Prada 的女魔头，以及刚才我们其实也谈到书名但没有谈到具体内容的时尚公关上流名单，然后放在一个系列叫做时尚名利三部曲，因为真的这个时尚名利场，你看离不开大牌，离不开大明星，离不开公关公司，离不开那些大牌介绍大牌的那些杂志。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就构成了时尚名利场。你说普通人参与，偶尔十年八年买件奢侈品，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是有的，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像这样的一个时尚名利场当中的人，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全都是这样的大品牌。好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明博士的详细介绍，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做个梦给你。